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很久没在我们节目当中录声音的，大家非常想念的百万家园监理公司的许国忠啊，许哥您好。 嗯，你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装修的一些问题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家可能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先聊一下，就是前两天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小放辣哈，就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他们家，这个算是一个小纠纷吧，怎么去解决？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如果是这个主管道呢，那可能就是应该是物业来修，对吧？ 公共部分。 哎，那如果是他们家防水的这种问题呢，那就应该是他们家来修，但是呢。他又把房子卖出去了， 对， 但卖出去了，他就觉得说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下家肯定也要装修的嘛，那到时候直接给他弄上就完了，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点啊。那如果是这种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去解决？因为他还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专业的这种鉴定机构去鉴定一下，还是怎么着？ 哎，这样，这个听众的情况哈比较特殊了，因为他是买了5年，买5年呢，证明他装修已经装修到5年以上了。 对， 哎，5年是个节点，5年的时间，我们的装饰装修啊，水暖电器这种隐蔽项目，保修期是5年，其他的项目呢是2年的周期，那么正好他这呢已经过了保修期，责任方呢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请人，他一定是楼上卫生间管道问题啊，包括他的什么地漏啊这个防水啊，这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我楼下漏水，责任方一定是他自己，没有别人。现在他要求的是到底是公共部分还是我自己啊，这种情况根据我们多年从事装饰卫生间这个行业吧，得出的经验，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讲的话，只要是一堵啊，马桶一堵他就会漏，马桶不堵它还不会漏，得出的经验，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讲的话，只要是一堵啊，马桶一堵它就会漏，马桶不堵它还不会漏，那下水口它和地面有衔接，衔接怎么衔？洗手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洗手盆管是出来的，出了地面20-30厘米都有可能，地漏和坐便器的可能性大。那么基本上我们装修的时候有两个做法，第一是把那管道聚齐了以后，我再往上面贴砖做防水。那么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水泥的垫层里面全是水，饱和水，经常使用，每次灌的往里渗一部分，最后造成了过饱和水。里面是这样。如果说我把砖镶完以后，这个管子呢和我们的瓷砖最表层 啊、嗯，是齐的，我把它锯开， 嗯， 锯开，然后呢，我再做防水，再给它弄上，它就不会这个问题了。它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堵造成了水往上移，水往上移。那么最后的情况下呢，就是沉积在这个砂浆垫层里边的水，它会陆续往下渗， 嗯， 啊、嗯，滴一点点渗，是阴漏，不是很快的漏。这种情况，这个可能性居多。因为我初步判断，没听到文字说，也没看照片， 对， 也没看现场，只能推论。这个情况下呢，还是由于他这个特殊情况，责任方在他，责任方在他。如果现在修上以后，是不是以后就不漏了呢？不敢确保，没有任何一方敢确保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应该妥善处理哈。如果他要需要第三方进行这勘察认定，他需要付费。 嗯。 找一个第三方和这两方都没关系的，啊，做协商。如果做司法的话还麻烦，司法经过法院摇号的， 嗯， 法院认定谁就是谁， 嗯， 那就双方就得同意，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如果说可以的话，邻里之间协商一下，就是你在装修的时候，这个防水的费用我帮你出， 嗯， 包括这下水管道改造费用也可以帮你出，这没多少钱，加起来也就一两千块钱的事儿。可以解决， 嗯， 我给你补贴一两千块钱，未来你装修呢，你做防水就完了，这可以的，嗯，这样一是和谐，再来一个省得劳民伤财。 对对对， 嗯、 是对、因为刚才我在底下还问了一下许哥，我说这个如果比如说就算随便找一个就是第三方的这种鉴定，不是、还不是司法的， 嗯， 基本上这一次也得两三千块钱呢。 对啊， 对吧？ 嗯， 然后呢，司法呢就更贵了，那就上万的了，是吧？ 对。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种漏水的这种问题，肯定还是希望楼上他能够怎么着，你防水你也得做。 对。 虽然说你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吧，然后但是这个问题。毕竟是你住的时候出现的， 他这个事情是相关联的两个责任、一个责任是你对未来买你房子这个人的一个责任， 对 对， 再有楼下还有个责任， 嗯， 就是你不管怎么说，楼上你先安抚好了，我给你出点钱， 嗯， 未来你装修解决了，楼下需要多少钱直接给钱就完了嘛， 嗯， 对吧？ 嗯， 它也很简单，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对，而且没多少钱的事儿，是吧？ 对对 啊，邻里之间互相理解，哎，说到这个漏水渗水这问题啊，突然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哈。在这儿正好咱们就往下沿着说一下。他呢这个没有出现这个楼上楼下这种问题，就是自己家里哈、但是老出现这种问题呢就比较的郁闷啊、那天就问我，后来我说这我得找专业人士给他解答一下。是这样，他呢就是家里可能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之前的那个大概也就两百多平的一个房子，是楼上楼下这种复式结构。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厨房呢就是本来的原来的厨房觉得有点小，他就给扩了一下。扩完了之后呢他就觉得那一个下水啊可能有点不太够，就可能因为他想弄东厨或者西中厨或者西厨什么的嘛啊，所以他就把那个重新呢在可能挨着的这个厨房的其他地方他又弄了一个下水，应该是把管子挪过来吧， 对， 应该是，对对对，大概是，但是原来那个还有啊，又等于说又增加了一个， 对， 那这时候他住了大概有个一两年的时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挪过来的这个，就只要是上面比如说这个洗菜盆的里边的这个水多了点或者有点这个淤的这种，然后它那个底下就开始往上灌， 往上反、 而且他也看到了，就是他那个管子就是还不是说从那个上面漏，而是从底下往上漾， 对 啊， 对， 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因为原来老以为就是比如说这边是堵了、那就找专门的这个疏通的这个人，然后来疏通完了之后呢，哎，好像是好点了，但是过不了多少他又开始往上漾，这个想问一下怎么能去解决。 这种情况啊，那个普遍存在，很多百姓呢为了这个生活的需求，比如我增加一个水点，增加一个下水点， 对， 那更方便嘛， 对， 我的位置就确定了， 对。 最关键的节点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在布下水管的时候，一定是一根管线，你是一根管线，出了两个头，就是这边也可以放水，也可以放水，那么说你必须把这个管啊出地面大概有30厘米到50厘米，出来这么多，就我这个水盆洗菜的盆水满了的时候是满罐往里灌水，而且这管径是有限制，它流的速度是有限的， 是 并没有带压力，还是一个大气压嘛，一个压力没有加压，那么这会儿呢它就反灌到另外一个口，它往上漾，而且自己这个如果接的不好它也会漾，就搁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管出来一个三通，这边是个弯头出来，出来以后呢一定要高出地面很多，这儿来讲呢就是说水嘛是往下走的，自然力往下走，如果说我高出50厘米它就漾不出来， 如果你高十厘米它也会漾出来，因为这高位差太大了。 哦、 从水盆水槽大概距地面那个70厘米左右，你上面全是水，瞬间往上猛地往下一灌，量很大，灌下去是下去了，但是它往那个主管道走不了，它就往边上走。水和电离开的共性就是一个有劲儿的超劲儿。它不绕远，哪儿绕它往这儿走， 是 它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会儿的话呢，如果像你反映这情况，如果把两个口都加高，我重新再给你接个管，接出来30厘米50厘米，就不会这个问题了 啊、所以可能还是它这个管子有点矮，是吧？ 对， 我基本上他给我拍过这个照片，基本上可能也就这么高，差不多得有多少？ 10几厘米？ 有20厘米吗？差不多， 有20厘米， 也就20厘米吧。 有20厘米，第二个口的话， 不到， 对， 这也就10几厘米，我觉得。 一般状态一留就10几厘米嘛。 对，所以可能还是有点留的少了。 你高一点呗，高一点，就像我们两个这个平衡点似的。你这瞬间放水，它不会往上走， 对， 它一定还有个差，因为后边还有个泄水的嘛。还往外流。如果没有流的，那肯定两个要平衡，是吧？一定是这边矮，这边高。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朋友这种习惯改成两个下水点的，那就流出来的那个口一定要高一点，对吧？就是这样。 还有个这里边还有一个技术点，就是这个我们的下水啊是共用下水，就是楼上楼下是贯通的，你不管你几楼，从一楼一直到18楼，全是这一根管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水往哪流了。比如很多呢，它流二次这个净水，我们使的那个中水，就小区自己的小区往的中水，它做中水了，这个还行。如果流入化粪池麻烦了，然后呢，你很多气啊，它沿着往上走，往上走呢，就是上口是受限制的，我们的楼顶上口是受限制的，每家每户都在往上灌气，这会儿你的洗菜盆很容易味儿。 对， 很容易产生味道。所以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软管，就是从洗菜盆下来这个软管做一个 S 弯上去，让它有一定的10厘米高度，然后拿胶带把它绑上，循环以后再下去就不会有问题了。而且你把下水堵死，一要堵好，封闭好，两个都要封闭好，这样来讲呢，下边主管道的气不往里串。按正常他们走的这种管，像平管稍带点斜坡，气一定会往里走的啊，会有问题。 所以呢，在走的时候就应该坡度高一点嘛， 坡度高一点，只能水流得快。水直是流得快的，斜坡流得慢，越平流得越慢嘛。对吧？ 所以那我们在进行做的时候，应该从怎么应该弄呢？ 主管线接上以后啊，正常状态下是离地面大概在10几厘米高才可以，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反水弯。 是， 就我们的这个白色的 PVC 管应该有一个反水弯，再通到主管线。您这里边是用存水的， 对， 即便我那个洗菜盆的软管不打 S 弯，它也不应该反味。 是， 这是我们的建筑理论。但是呢，大多数它不会这样给你做，它就直着管进来。如果我们改造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距地面除了10几厘米，正好反个水弯下去，在10几厘米点后边呢，你可以随意操作了。但是它下水不会那么冲，不会那么痛快。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装修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电话85013710，85013710也可以。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一位老丹朋友的问题，说想问一下这个又薄又结实的那种塑料薄膜叫什么？大约是什么价位？您说的是哪儿用的塑料薄膜？我有点没太明白。 它是那个切西瓜用的。 嗨， 塑料膜。 那超市就能买，那肯定不会问到这儿来了。一般像这种薄膜会在什么地方会用到装修的？ 比如菜棚 啊， 种菜的菜棚， 那得有院子啊，是吧？这样您说清楚一点，因为我没太明白您是在哪里用的这个薄膜哈。 对， 问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进行回答。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哈。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呀也是想着说问一下关于验房的事情哈，因为毕竟呢这个可能还真的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看，因为像我们普通人可能进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哎，挺好啊，挺好，然后门也有，窗户也有，是吧？ 看一大概。 对，管道也有，是吧？也就这个了。但是其实里面的细节点还很多的。 对 啊，徐哥来说一下。 需要技术点，验收房子呢分几项吧。第一项呢是毛坯，这毛坯房验收呢，当然你要是水暖电气都有了。水分上水下水防水， 暖就是暖气供暖了、如果家里边是集中供暖、自供暖或者是装空调供暖，几种方式你要选。所以呢，电强电弱电，家里是开关插座啊，宽带线有没有，电视信号有没有，都要测试哈。它必须通，不通不就变成条件。 对， 气指的是燃气，我们这个燃气呢也是欠到安全。你发现所有的房子厨房都有窗户吗？ 还真不是。 是 啊，是吗？ 是， 厨房都 标准设置，厨房都有窗户 啊、 卫生间可以是暗。 哎，那我为什么看到有的这个厨房还真没窗户呢？ 真没窗户，那是二次改造过了 啊，是这样子， 应该有， 应该 防止意外漏气。窗户正常生活状态哈，就是不管是天热天冷，这个厨房的窗户应该开小缝，或者上悬，对吧？防止煤气泄漏，它这东西有毒有害啊。 对， 对人有害的，对牵扯安全的东西一定要注意。水暖电器一定要验收，房子的六面体、墙顶地这几四面墙，都要是垂直度、平整度，地面的垂直度、平整度，有没有开裂？看看房间的这个高外差差多少，比如顶子，中间起一个点，四个点起一个点，看差多少。如果说符合标准就行了。基本上，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房产哈，质量品质还算不错的，结构安全呢都没问题。窗户门、防盗门检测呢，我们有很多的指标嘛，密封性、防尘、隔音、保温，这有几个指标要实现。锁具好不好用？开关是不是有声音？啊，这都是指标。窗户这块的话呢，讲一个密封性嘛，看看这个我们的橡胶条回弹力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关上以后闭合以后是不是能够实现隔音、保温、防尘这个效果。这个毛坯房的验收呢，它简易化，因为它不牵扯到整体效果。你看精装修会不一样了，精装修验的验收项目太多了，我们大致把精装修归纳为28大类，就28类，28类别的项目，其中每个类别呢它还有更细的划分，比如电，我们就说一个电器部分，电的话呢，你比如分强电弱电，分信号，对吧？每个点信号是不是强？你拿着手机在家里看视频，对吧？你从这儿能看，换这不能看，这也不行，对吧？ 对， 就是划分可能28大类都要验收。最主要的几点呢，就是水暖电器四大项比较安全。美观的东西你自己考量，说我喜欢不喜欢这颜色造型，那是自己的事儿。还有一点就是环保。环保问题的话呢，甲醛、苯元二甲苯、苯烯雾、综合释放的这些 TOC 都要考量。如果都合格了，那你踏实验收；如果有不合格的，你看上他怎么给你这个再撤点家具啊，或者是撤点东西，要不然就检测完成以后治理，也可以。所以这个验收呢，精装毛坯房最好是委托专业验收，你自己说半天你也不大明白什么叫垂直度，什么叫平整直线度，很多要求。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这部分精装修北京查了很多，明显的就是砖、瓷砖，就厨房、卫生间、阳台，包括地面砖的空鼓率太高，达到40%到50%的样子，都空，空必然会虚嘛，虚必然会掉嘛，这是个理。我家里墙面砖一敲是空的，那就是说今年不会掉，明年不会掉，后年会掉，你这样去想，到第三年以后，我是不是有信心重新装修？如果没信心，那我挑出来，你给我改，给我改成不空位置，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在不光是前面这个验房的问题了，而且施工过程当中，可能在每一个节点，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把控它。 对，你施工当中就简单了，施工当中你自己有能力、有时间、有专业，你可以自己看材料运的材料对不对，主料、辅料是不是符合要求，这第一点。第二，工法。工人技术，工人有没有技术，他愿不愿意好好干，这都是决定的结果呀。 对对对， 是吧？好的技术工人，他不愿意好好干，他也出问题。这个差一点工人他不会，他也出问题。那就说你从工艺的技术来讲，怎么实现这目标？简单说，我们装修啊，其实就是几句话。第一，你要干什么？要装修。你让谁来干？就选择对象嘛。我是直接找个工人，找工人，我还是找装修公司？是吧？怎么干？就是技术问题。怎么干来实现我的目标？比如说选材，我选材一定要选那个，环保好的，对吧？它不会出问题，这个品质好的，它使用长久，啊。然后工人的技术工法能不能实现？最后节点怎么验收？分多少次验收？验收都谁来验收？完了结果，我什么样的结果你可以继续干？什么样的结果你需要停工？停工以后我们整改，不成我就换人。 对， 那很简单。 是的，嗯，刚才呢，这位老丹补充了一下，说这薄膜就是用一大棚子，徐哥说的还挺准啊。 嗯， 像这种一般有院子啊什么的，有到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嗯， 搭个棚子种点菜， 让什么结实的哈？ 结实的， 结实的， 然后又薄啊。 叫高压聚乙烯。 高压聚乙烯。 高压聚乙烯薄膜， 嗯， 这个比较结实。两个人蹬基本蹬不坏 啊， 而且的话刮大风也不大事儿。 嗯， 这个棚子你需要有还需要有保温。 嗯，对。 里边有采暖设备，比如我有既要采暖，冬天它可以长菜嘛。 嗯， 它只是一个借助一部分阳光。 嗯， 然后呢，靠北侧一定会有，比如草帘子， 嗯， 或者是这个地毯，厚一点地毯盖上晚上， 嗯， 要不然也冷啊。 对对对， 嗯， 没错。虽然说咱现在冬天呢，这个，哎，好比原来好点啊，但是还是挺冷的。 嗯， 对对对， 嗯， 高压聚乙烯是吧？啊，行，那您记住了，回头就买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嗯，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另外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上班时间啊，拨打我们。节目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我们再继续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有些朋友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装修完这个房子哈，屋子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就是可能感觉有一点儿， 嗯， 说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做甲醛的测试吗？ 嗯，需要。 嗯。 经常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鼻子没有仪器灵敏。 嗯 嗯，经常测试哈，就是一旦你感到有味儿，哪怕很小， 那就很重了。 对，你感到有味儿，我们做经常做测试嘛，大概是在4倍。 嗯， 就是仪器检测的时候，我人闻不到。 嗯， 你没有感觉，当你闻到了有感觉，刺鼻的味儿、辣眼睛这个感觉了，已经超4倍了。 嗯， 就是超4倍，人是接受不了的。 对， 因为我们的黄褒指数是甲醛0.08毫克每立方米， 嗯， 那么说如果超了以后呢？对你是有伤害的。 嗯， 很多人不小心住进去以后，你住上半年，有半年足够了。尤其是小孩、老人、免疫力差的这些人，那就是败血病嘛， 对 吧？ 对。 所以说，为了住套崭新的房子，付出健康的代价是最不值的。 没错。 别急，装修完成第一项任务，现在环保检测。 嗯。 环保检测确认，当然记住啊，有很多人在治理的，就是记住一个规则吧，就是凡是做治理的帮你免费检测，你别用。因为做治理，他检测，他有为了治理而检测，可能数值就不精准。 嗯， 只做检测的人，你可以请到家里帮你检测完数值给我， 嗯， 我治理不治理我说了算。 嗯， 你也不要给我推荐，这是可以的，千万不要两个混在一起。 嗯， 连检测带治理，你不可靠。 嗯，所以是单治理或者是单检测。 嗯， 是吧？ 嗯， 就跟我们之前说过，说找这个监理也是一样嘛，找第三方嘛。 嗯，对， 对吧？ 嗯。 那我们这边有朋友说想来问一下关于这个地暖的事儿啊，说最近的想把地面重新的改造一下，不过由于是这种地暖啊，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吗？ 嗯，因为地暖它的特点哈，就是热水管嘛，布在地面上，圆周的铺、横竖的铺、折叠铺都可以，但是有一点哈，就是砂浆层，这个砂浆层和地暖完全粘在一起了。表面的这个瓷砖呢也是粘在一起了，你看看这个结构哈，我觉得如果是地暖的铺的瓷砖，要么你看你想怎么装，如果说你要简易的话，你上面直接铺上地板也行， 嗯，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刨，不管是谁刨，什么样的工人刨，都会牵扯到管子爆裂的问题， 对， 对吧？攻击距也大， 嗯 啊，一冲下去了，出现窟窿，那怎么办？这种常规做法呢是淡压作业。就把地暖打上压，打上压力，如果一漏呢，瞬间水就喷出来了嘛。 嗯， 啊，这个蛮容易发现。这我都拆完以后没有这个泡水，说明就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地暖管是有寿命的，也是有寿命的。所以我觉得，装修一次不要因为这一点儿，因为这个地暖管我省点地暖吧，然后呢我就凑合了，你再重新做上，还容易坏。 是， 所以这个重新来合适。 嗯，就重新装嘛。 嗯， 对吧？啊，那如果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因为确确实如果是用瓷砖的话，哈，它可能相对来说都粘在一块儿了嘛。 嗯， 那是不是做地暖就还是用地板好一点？但是可能用地板吧，就会担心啊，就是现在不管什么地板，多少还是会有点， 对， 是吧？这种甲醛啊，或者说是这个环保问题啊， 对 啊，到底怎么去解决这问题？ 最好是实木地板。 嗯， 做实木地板，实木地板现在可以直接铺。 也不需要打灯。 实木地板现在也可以做这种 直接铺 地暖的这种嘛？ 对，没问题，没问题。行业解决专业问题嘛？现在实木地板铺在地上，脚感也好，而且环保，适合于地暖。现在我们的地暖材料呢，就是，大多数还是水暖。有些做电加热的，那种石墨烯的呀，也效果不错。但是用目前推广还需要时间。总的说呢，家里如果铺上实木地板，居住还是安全。如果不强化，不好说。你选哪个牌子？ 对对对， 是吧？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还是